2019年，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滥炒之城》，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遇欲购重速， 等先。嗱，日常生活咧，如果呢樣嘢係啱嘅話，第一樣嘢就係有心靈感應啦。嚇，咁就因為有呢個量子糾纏嘅原因，就係佢去到 N 咁遠，即係無論係光年也好咁樣，咁大家咧就有即係呢個嘅感應存在嘅，係就係超越咗即係光速啊！嚇，佢唔需要擔心個距離或者時間嘅。咁然之後隔山打牛呢個係可能性啦，但我哋就未可以揾到出呢種力量嘅竅門喺邊度嚇。咁第二個就咩咧？第二個就係究竟即係一個意識啊，可唔可以影響翻個現實？咁如果係真嘅話咧，就係喺咩條件之下可以做到啦？咁當然，如果你跟咗呢個諗法，就係話，如果你搭通到嗰個後邊嗰個 database 啊，即係嗰個最大嚿嘢，咁我諗相信可能係柯賴耶式啦， 啊，種子意識， 種子意識啦，咁你就真係可以影響翻嗰個現實， 製造因果啊嘛， 製造因果啊，咁但係個人嘅層面就好難嘅，個人層面就係、是、我唔可以即係舉例啦，我唔可以令到呢筆轉啦，或者漂浮啦，但係集體會唔會做到呢樣嘢咧？咁呢個又真係一個疑問嚟嘅喎，即係集體到幾多咧？即係講緊幾十萬人、一百萬人，即係舉個例咧，譬如話我一百萬人去念一個咒，嚇，去諗緊一樣嘢，我日日真係諗，咁會唔會產生一種效果咧？咁好似歷史上都冇試過，冇試過做呢樣嘢噶嘛？ 有試過，一齊抌地啊嘛， 一齊抌地啊， 抌地製咗一個好勁嘅波頻，製造咗一個蝴蝶效應啊嘛，終於咧即係成唔成功咧，即係得唔到一啲確實證據，但係有做過好多依種咁嘅實驗嘅。 唔係，咁佢近年都開始好多人發動呢樣嘢嘅，即係舉個例，譬如喺某一個日子，我哋大家一齊靜得落嚟。或者係去諗一樣嘢，即係唔使做，係諗一樣嘢，咁就會唔會令到嗰個世界有改變啦？咁樣嚇，咁呢個我就覺得就係大家都唔知嘅，但係其實係可以試下咯嚇。 你嗰個涉及咧，即係如果從一個叫用物理學嘅角度咧嚟去揾呢個嗰個呼應咧，咁啊製造到神通力咧，就好多我諗好多科學家或者玄學咧都想做呢個實驗嘅，咁啊能夠做到咧，咁我哋係拭目以待啊。咁但係咧，我係做創作嗰啲人咧，咁啊最關鍵咧就係你要。呢樣嘢有作用嘅，即係對我哋嚟講咧，就係你嗰個意識啊，即係你嘅諗嘢嘅嗰個思維嗰度咧，你可唔可以打破傳統嘅局限，而係諗到啲令到你咧嗰個叫思考力咧，或者個創造力咧更加強咧？我哋就亦都係用呢一種咁嘅方向嘅，同埋我哋亦都睇呢啲科學家咧，佢出嚟嘅嗰個成果咧，係引導我哋咧去發揮我哋嘅思考力。咁嗰個咧就最實際嘅啦，你諗你創作力係無中生有噶嘛嚇，咁你做完咗之後嗰時候咧，嗱，譬如我哋而家成日用嘅嗰個咧，就我用咗個名字叫幾何思考法啊，嚇，即係將我哋嗰個叫做係 2D 嘅嗰個平面思維、點與線嘅思維， 三嚇 變成咗個叫立體思維，咁然後咧就再跳去咧，即係你最高咧，而家咧即係都講話可以二十。面嘅個思維嗰個嚟講咧，咁你用一個叫我哋咧，就係啲用翻傳統啊，大家講嘅嗰個幾何嘅嗰個概念啊，套入去你嗰個思考法裡面嗰度嚇，而嗰個思考法咧，你明白到嗰個你平時諗嘅方法咧，嗰個叫做習慣。思考嘅習慣，你係其實而家大部分咧，啲人咧最多用嘅咧，係反而 2D 思考法。 直線思考法， 同埋呢種 2D 嘅思考法咧，今時今日咧就瀨曬嘢嘅，平面啊，平面思考法咧瀨曬嘢嘅，係令到好多人咧視而不見啊，聽而不聞啊，嗰種叫做欺兒現象啊，即係《道德經》裡面講嘅欺兒現象出咗嚟。咁應該我哋現代人咧就係一個叫三維思考法嚟，同埋電腦最用嘅都係一個叫三維嘅嗰種思考嚟嘅。咁我哋咧人咧到今時今日咧就應該跳出到有能力啊！就用呢啲知識啊，用呢啲嘅思考力啊，啊，同埋今次咧諾貝爾嗰得主，佢最關鍵嘅，佢講咗俾大家聽。你就算用科學呢樣嘢嚟睇呢個現實嘅世界咧，你都可以揾到個新嘅幾何嘅嗰個關聯法。幾何關聯法嘅意思就乜嘢？你可以計到出嚟，諗到個方式，然後激發起你嘅嗰個活動啊。咁啊，神通啊，講唔到啦嚇，嗰、那個真係要實驗， 要實證。你一日俾唔到我睇咧，我一日都唔信。 但係創造動物啊，創造你諗嘅啫嘛，你嘅諗頭嚟噶嘛，係你嘅意識嚟嘅。你嘅意識咧，如果咧你喺嗰度咧，你由一個叫做係三維呢個維度咧，跳出咗，唔係嗰個叫四維五維。你一跳嗰時候咧，你就用幾何嘅形式出嚟去做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由一個三維突然變翻做 2D。咁嗰個而家可以有個方向咧，你係設計到出嚟嘅。你用呢個方法嚟諗嘢，而諗到嗰樣嘢出嚟嗰陣咧，你利用故事或者係畫畫咁嚟整咗出嚟。咁啊，依個咧就係帶嚟個啟示嚟嘅。同埋呢位學者，佢今年佢攞到嗰、那個諾貝爾獎嗰個咧，係令到我哋最大嘅啟示咧，就係我哋呢個時刻係要有一個叫。突然个飞跃嘅嗰个时刻嚟嘅，最重要就系我哋嘅谂头。 不过如果佢嚟做出发，如果佢唔啱嘅话咧，反而我哋仲个前途仲暗淡。咁原因系咩咧？就是、因为电脑人工智能就好快取代人嘅智能啊。咁呢个反而点？我唔明白点解而家啲人反而会反对佢呢个谂法。 嗱，佢基本上唔系佢基本上反对咧，就系因为佢讲出嚟嗰时好多人。已經先入為主，認為唔係咁容易做得到，人唔係咁容易做得到。咁而電腦咧，佢基本上咧有個最重要嘅就係，當佢學識咗嗰個程式，甚至係思考嘅程式咧，佢哋唔會甩嘅。因為嗰個咧係一直咧就會變成咗佢嘅記憶。佢用住呢個記憶咧，就已經比人會好咧，就人咧就往往咧去到。若干時候就會 電腦唔會迷茫嘛， 就唔會忘記嘛。 電腦只會輕機，但係電腦係唔會忘記。 但係佢會黐線， 電腦會 short 嘅，會 short 嘅，係 short 過嘅。但係咧，人腦就好特別一樣嘢，人腦會唔記得嘢噶嘛。但係唔記得嘢唔係一種唔好嘅地方嚟噶嘛。唔記得嘢嘅原因係要令到我哋個思考有更加大嘅創造力 啊嘛。同埋佢唔記得嘢，其實有個好處咧，你只要你嗰個思考咧，你明白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唔記得到嘢咧，你。只是不記得了個內容，個內容而家講俾你聽，其實不是最重要。你最重要咧就話，你要做到一樣嘢，嗰個唔係記得唔記得嘅，係你嘅行動嘅時候咧，你要達到一個叫成效，就係等於嗰個種子思維裡面有講咧，你有個動機起因，你就要攞一個咧你想要嘅成果。咁嗰個果咧就係點樣嚟咧？嚇，咁啊而家有好多我哋嘅。其實是神秘之夜都已經提過，有些是即係倒因為果的、先想了個果，然後就用個因砌翻佢出嚟，咁有多人話會黐線嘅，咁得唔得嘅？你攞到個結果最快攞結果，呢個就從動理論嚟嘅。而家 Interstellar 都講咗俾你聽，你去到那個星球，你唔係叫計嘅，你唔係以為咧去嗰位。你係捉到個 point， 然後拉佢過嚟嘅，啊咁啊呢個就係其實而家你會睇到咧， 而家都係用嚟解釋點解話啲外星人可以，譬如話去旅行幾十光年、幾百光年嘅原因，就係因為佢係拉近咗個距離，佢唔需要透過一個我哋而家睇到嗰條直線去。 佢唔係叫旅遊，有一條 A 點到 B 點嗰樣嘢嘅，佢將 A 點同 B 點咧連為一線。嗱，呢個從動理論啦，你睇 Interstellar 都好用心良苦咁講俾大家聽咧，你連咗點咧，咁佢就即到噶啦，咁佢嗰樣嘢就係、是、 嗱、另外一個咧，雖然係即係唔係即係好迷幻嘅，但係其實我哋同我哋貼都好貼身嘅就係、是、個意識同埋時間嘅關係啦。係 嚇、 譬如一個人死咗，咁佢意識留唔留喺度嘅，或者會唔會殘存？ 如果殘存嘅話，殘存幾耐？呢個係一個時間決定嘅咧，係咪啊？咁咧就佢哋如果去睇呢個嘅即係嘅問題嘅話咧，咁咧就呢、這個同佢幫手去度呢個意識嘅理論呢位嘅生理學家就話咧、 嗯 意識係可以長存嘅， 係 嚇軀體會消滅， 嗯、 但係意識咧係可以留低落嚟。 嗯， 只不过留得落嚟嗰个承载嗰个器具咧，就未必系肉体， 嗯、而系你可以咧，藉着呢个叫可以长存嘅记忆咧，你揾到佢之后咧，就做一个叫烹圆啊，就佛学嘅嗰个烹圆，或者近期常用嘅叫联成啊，就系你将佢结埋一齐。而可以達到你的嗰個目標，咁、 嗯、 樣就呢個，我覺得而家基本上咧有好多好多，無論係科學界啊，或者係思想界啊，或者甚至咧做戲啊、啊電影啊，你都睇到喺度提翻，其實我哋而家開始應該要有一種嘅新嘅嗰種思考力出嚟。咁啊，講到呢度，我突然之間我都係諗翻起咧天能咧，有啲人解唔明天能咧嗰個咧裡面咧，我突然之間喺嗰度咧就。可以講翻有一個 point 幾得意，佢成日就玩嘅嗰個回文咧，嗰、 嗯 那個魔方啊、 嗯， 土星魔方咧，喺邊度嚟嘅咧？嗰、那個魔方咧就係、是、嗰時蓬佩古城嗰個掘翻到出嚟噶嘛。嚇、 嗯 啊，蓬佩古城咧就講俾你聽，佢喺嗰時就面臨一種災難，咁、那個災難咧令到佢成個城冇曬啊嘛。咁、 嗯、 而成個城冇曬嗰時候咧，咁呢個咧就等同於你睇天能嗰時候咧，就係話烏克蘭嘅。嗰、那個附近十二區就出現咗一個災難，而呢個災難咧裏面咧，就如果你想解決呢個災難嗰陣咧，其實未來咧有辦法咧走去咧嗰度解決到嗰個災難嚟嘅。咁啊呢個你會睇到咧，即係當你去解天能嗰時候咧，其實 Christopher Nolan 佢都係玩咗呢樣嘢，嚇、 嗯 啊、就係、是、佢有呢、這個。記憶的元素在這裡，蓬佩古城的滅亡的那個記憶元素，或者是跟著你聽到那個叫做什麼，我們影碟情報室的說的大雄的新恐龍，大雄的新恐龍裡面都說了，就在那個叫做侏羅紀打後的那個物質紀元 的年代終結的時候，它有一些訊息就掉咗過嚟，而家今時今日，而我哋咧就可以用一種方法咧，就走去嗰度咧改變嗰個世界。佢最大嘅目的係乜嘢咧？係想挽救一啲生命嘅。 嗯。 啊，咁啊呢個咧反而咧係一個嗰、那個主題嚟嘅，嗰、那個係。 嗯。 咁啊，你而家睇到嗰、那個其實柯麗耶識咧裡面嗰度咧，即係最關鍵咧，你要睇到佢啊，就係我哋嘅嗰種嘅生命嘅 energy。嘅引發點 冇咗嗰個，我哋冇我哋生命噶啦。 啊，唔係即係有個生命，就算有個生命咧，你自己都唔理解一嗰啲係乜嘢。係 啊， 但係有咗柯麗耶識喺度嗰度咧，你越過咗嗰個無那識，跟住意識同埋我哋嗰個叫潛意識嗰度咧，你就會知道你自己嘅生存嘅意義噶啦。係咁嘅。 咁啊，人我哋意識我哋講咗啦。咁神係咩咧？咁樣神咧就大家如果有睇嗰個共濟會嘅標誌啦，佢有。G 就喺度噶嘛，咁咧就啲人就話咧，呢個係 God 意思，咁、 嗯、 但係問題就嚟啦，英文係 God 啫，咁但係其他文字唔係噶嘛， 係啊，我哋神都已經唔 係 咁啦， 係啊，咁、那個字係咩咧？咁我解釋好簡單啫，就 geometry 啊、 嗯， 就係幾何嚟嘅， 咁、 幾何意思亦都唔單止係話，因為佢係要用一個即係圓規同埋一把尺去度呢樣嘢，而係成個宇宙嗰個緣起啊、或者嗰、那個。最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本質咧，就係、是、geometry， 係啦， 就係、是、幾何。 幾何啊？咁所以呢個幾何咧，呢個咧中文嘅譯法都好正嘅，等於嗰個叫做係逆商嗰個咧，嗰、那個係都係、那個逆 中文 entropy， 係啊，個中文係譯得好。 商啊，那個 entropy 先係商，逆商就唔係。 火唔係火字邊一個商嗰、那個商啊，即係將商數咧嗰個火化， 嗯， 即係火形化嚇。 嗯。 因為咧，變咗水咧就滴嚟嘛，所以叫滴霜嘅，好多時候叫滴霜嘅。 咁、那個 geometry 意思就唔係我哋理解咁簡單啦，而係話咧，成個嗰個宇宙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那個結構咧，就係由呢啲咁嘅數學嘅形式表達出嚟嘅、而其實最後邊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後邊有一個 意識是量度緊呢、這個宇宙。咁 geometry 意思係量度，即係呢個喺呢、這個科學意思係量度。咁呢個量度係咩咧？就係話佢喺度睇緊嗰啲粒子、嗰啲波頻。 嗯 哼，佢真系过嗰呢个两个窿嘅时候，佢塌缩成粒子， 系嗰、那个空间学嚟噶， 就系令到呢个宇宙出即系、就是、出现嘅原因啦吓。 所以佢 geometry 咧就即系其实个 geo 咧即系都系空间学嚟嘅，吓、 嗯、 诶、那个 geo 啊嘛 ，geo 啊 ，geo 啊嘛 ，geographic 啊嘛。咁而佢譯做中文咧，中文真係犀利啊！佢應該呢個嗰時就係阿咩程方濟啊，佢哋嗰陣時 利馬竇 嚇利馬竇嗰啲幾何， 嗯， 幾何係咩嚟咧？幾何係人生嚟嘅， 嗯， 嚇、啊，即係喺中文當佢譯將佢呢個叫幾，即係譯咗做中文叫幾何嗰時候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佢嗰個譯法咧，亦都係好精彩。啊！翻譯咗出嚟，咁啊，所以幾何嗰樣嘢咧，你講咧，就應翻到咧，即係如果嗰個聽眾朋友都有問啊，外星人咧會唔會輪迴噶？梗係會啦！啊，我都頭先講咗落個地球，佢就會輪迴噶啦。而落個地球，佢嘅目的係乜嘢咧？佢想揾個結果，個結果係乜嘢？係乜嘢嘢咧？啊，其他嗰啲神我就唔係太知啦。但係咧，我哋認識嘅耶和華咧。咁我就有點而清楚嘅，耶和華喺度使緊佢啲脾氣，唔係使咧就唔係喺度叫駕駛個使啊，係清洗緊啊，清洗緊嗰啲脾氣。你可以話咧，即嗰個係一種叫做另一個講法就叫污垢。當佢啲清洗完嘅脾氣嗰時候咧，個世界就去翻食禁果之前嘅嗰個伊甸世界。所以這個裡面就可能講深了，但其實現在你會看到，其實大家都在說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裡面實在環境太骯髒，所以病菌都多了、病毒也都 很厲害。什麼時候有這個無塵世界呢？ 西方我們去西方的極樂世界那個就是淨土來的了、都是一個清洗的過程就算我們的記憶，譬如柯賴耶識，你如果去能夠去到柯賴耶識嗰個飛上飛飛上嘅嗰個境界咧，嗰時候咧都係一種叫原本種子意識裡面咧係一個好乾淨嘅意識嚟嘅，嗰種意識咧就冇太多雜質喺度。咁呢啲雜質咧就點樣為之雜質咧？就係佢可以掉走佢嘅，唔係最關鍵嘅，係我哋生命之中咧裡面咧。嘅最靚嘅嗰啲憶體嚟嘅，都係記憶體， 或者係啲 掉走個記字嗰個憶體， 所謂負能量啦， 係啊，將負能量加埋正能量都係其實都係一種記憶嚟嘅，嚇，都係一種污垢嚟嘅嗰個係啊。咁依個你如果你用陰陽學説咧，你就都會理解到嘅陰陽嗰樣嘢出嚟。 係，但係最大嘅教訓就係無我啊嘛。 嗯哼。 即係你成日覺得好困擾你嗰個我啊，我係邊個咧？咁啊，原來你就係問錯問題。 呢個唔係呢個就係西方，我哋太過跟西方啊！即係我思就 我在 啊！如果冇咗我，咁咪好唔掂咯！啊，呢個係西方嘅嗰個角度嚟嘅。 係啊，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